保时捷中心，就在石景山保时捷中心的对面，就可以找到北京神通能量技术研究院了。好，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也要结束了，感谢谭院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 听众。 也感谢高老师做客我们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啦。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匈牙利、欧盟深根发达国家，气候宜人，经济发达。国际学校家长最优选择匈牙利国债移民，速度快，要求低，最快30天即可全家三代一步到位获绿卡。详情咨询400-960-1116，400-960-1116。 爸，你车保险续了吗？没续的话，去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吧，现在周年庆，续保延保都送大米鸭蛋。 咋去啊？ 导航北京安阳伟业，电话83790100。同顺德海鲜火锅营业到4点，现在活动吃一桌送一锅羊蝎子，海鲜蒸烤涮肉，要啥有啥。地址：良乡宜春里华冠超市2层，电话010-5274-0144。 奥迪双享套餐现已加入豪华午餐，奥迪车主一次性购买4次保养，可最高减免1200元现金，还赠价值1500元单块喷漆。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逛庙会，赏元宵灯节，春节初1到15，早9点至晚10点，房山韩村河村举办首届最美乡村新春庙会，吃喝玩乐购尽在韩村河村。 买车有试驾，餐厅有试吃，买衣服还有试穿，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 来呀、啊，做广告也能尝试，试一试又不花钱。 好音乐959邀请你来试做广告，不怕没效果，就怕不敢试。详询电话和微信13488662345，13488662345。 959资讯快报，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房山网消息，在10月29号，北京通养老助残卡试点启动西城、丰台、门头沟、房山4区万兴卡测试服务，鼓励老人使用北京通养老助残卡坐公交、逛公园、去超市。在12月1号起，全市启动北京通养老助残卡试用，为两卡并用过渡期，并且自2017年1月1号起正式启用，原北京市老年人优待卡停止使用。据悉，该卡承载了政府关于老年人的所有政策，可免费刷卡乘公交、逛公园，养老助残、高龄补贴等也将纳入卡。同时，老年人甚至是家人持卡消费，均可以享受社会企业给予的价格折扣和优惠。法制晚报消息，记者从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获悉，新机场线计划于2019年9月通车试运营，建设工期约为35个月，特许经营权为30年，全线动通时间预计为2018年5月。据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新机场线设计最高时速为160千米，旅行速度为每小时110千米，从草桥到新机场运行时间仅需19分钟，3站均可换乘。草桥站可以换乘10号线、19号线和远期规划11号线，慈各庄站可以换乘联络副中心的城际铁路联络线，北航站楼站可以在站停层与京大城际、狼卓城际以及2条预留轨道换乘。 涿州新闻，涿州新闻。 继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12月26号，涿州市召开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涿州市委组织部关于做好涿州市第七次党代会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经市委六届七次全会决定并报保定市委批准，中共涿州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将于2017年2月召开，本届市第七次党代会代表名额为300名。12月23号，河北省召开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电视电话会，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明杰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在联通公司分会场收听收看。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三天三夜，三更半夜。 深空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仙头客栈开门喽！ OK， 这时间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仙偷客栈。 你是谁呀？ 我是比赛要长还好看的风四娘。 这句话已经过时了。 那我咋说呀？我是比赛要长每一万倍的风四娘。 你是比赛貂蝉又火又辣的风四娘， 哎，这个我爱听。赛貂蝉呢，是比风四娘还貂还难缠的赛貂蝉。 哎呦，这又说到我心坎里面去了。 嗯呐， 我容易吗？ 你不容易啊。 没错啊。 嗯呐，你看你的车间你都爆胎了， 你拿着刀呢，谁不爆呀？ 你这刀好使， 必须好使， 轮胎都能捅破。 嗯，没看我今天 鼓励鼓励你。 强迫不是强迫，就是刀架脖上架来的。帅哥来了。 哎呀，说的好像人都不乐意似的。来，让我们掌声请出咱们今天的主角哈，李总，欢迎你。 你好，大家好。这已经是第二次坐在直播间与那个两个美女一块直播节目了。首先介绍一下吧，我是来自于这个大洋屋重庆火锅的李明。 欢迎李总。大洋屋重庆火锅，哎，经常关注我们节目的哈，应该都已经知道了今天的内容是什么。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上都已经给大家发出预告了。刚才呢，在节目开始之前哈，还有听友在这个公众平台上问我说：“我来啦，你们赶紧的速度上哈哈，都已经等不及了是吗？迫不及待了，迫不及待想见赛貂蝉，还是想见风四娘？ 貂蝉呀， 你。”来来，貂蝉 啊， 你的泰国乌鸦 真好听呀！ 好啦，那话不多说哈，貂蝉刚开始就说了，今天是强迫李总来的，是吗，李总？ 不能这么说。 犹豫了，你看， 不是这个强迫这个词儿不太对。怎么说呢？就是磨刷刷的福利呀，大大的呀， 哎， 是的， 没错，李总最大方了。今天这个也是说了嘛，李总已经是第二次做客咱们的节目了。但是第一次做客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咱们的仙偷客栈还没有上线哈。哎，这也算是李总在仙偷客栈当中的首秀了。 第一期节目。 对，李总呢是来自大盐屋重庆自助火锅。哎，这个火锅呢也是刚刚开业对吧，李总，也是您的第二家店了。 对的，因为在我们的圣诞节的时候才开业。在前期我在一个月以前曾经给大家说过，在一个月以后我们会有一家火锅店会开业。 对， 我们没有失约。这次再次来到这儿，为大家带了很多的礼品，希望大家互动一下。 掌声的鼓励一下哈。那么今天李总刚才自己都说了，都不用赛貂蝉磨刀了，就已经带来很多的互动礼品了。首先来说一下，今天我们都带来的什么互动礼品呢？当当当，就是我们的这个 啥呀？ 先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只要持有你仙偷客栈的这个微信到店消费，每人都可以享受88折的优惠，对吧？这是第一重大礼哈。除了这第一重大礼以外呢，当然了，大家都比较期待的是大礼。 没错， 哎，期待的都是打电话的或者微信互动 的。 这一时间我要赶紧公布了， 快点的吧。 哎呀，嗓子疼。 喝点水 啊。好了，我等不及了啊，再喝水听众打我了。那就是今天前十名打进电话的听友，或者说咱们在微信公众账号上互动的哈，咱们今天也会抽取5名听友来和我们这个，不是来和我们哈，就到店用餐的话，您走的时候可以打包一份正宗的经过72小时熬制的正宗的从重庆精选的辣椒空运回北京的火锅底料一份。好长啊。 哎呀，急死我了。 哎呀，急啥呀，好饭不怕 怕晚， 听众着急呀、啊，我得为听众考虑呀、啊。嗯， 其实这个时间哈，最主要的是想和大家说一下，这个火锅底料，我跟你们讲了不得呀。 嗯， 刚才我说了一个这个关键词，你听到了吗？ 正宗， 不对， 辣椒 也不对， 重庆 也不对。 自助火锅 不对，真笨，72小时 哦， 哎，在三貂蝉刚才所说的种种的关键词之上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这个火锅底料经过72小时的熬制，和你在超市买的，和你一般的这个店里吃的，和你自己熬的是绝对不一样的哈。那么这时间只要咱们打进电话去订餐，甭管是今天去吃，明天去吃，还是后天去吃哈，首先第一，在8号之前到店，咱们是59块钱一位哈。8号之前到店，每个人的价钱39一位，自助的，还有澳洲肥牛可以吃。然后呢，吃完了之后，这个经过72小时精致熬成的这个火锅底料，你还可以打包一份带回家，自己在家涮肉、下面条、拌饭都可以。哎，我跟大家讲，这个火锅底料绝了，绝对不吃亏哈。 哎呦，该进广告啦， 哎， 四娘。 好了，那这个时间我们来公布一下我们的这个订餐电话啊，就是1312128966。1312128966，前十名哈，抓紧时间打电话。那么在这同时呢，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也全线的为您开通，关注先偷客栈。 嗯， 哎，然后这个在公众账号上给我们回复问题的答案，听好了，今天的问题是大盐屋重庆火锅给您赠送的最超值的东西是什么？ 火锅底料呀。 底料。好了，这个时间赶紧互动起来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广告回来之后为您揭晓互动的名单。 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像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像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打雪仗、堆雪人、亲子雪地互动，享受冰雪的乐趣。我的天，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太给力了，快来滑雪场一起驾驭风雪，感受寒冬的热情吧。咨询电话03123892281。 同顺德海鲜火锅营业到4点，现在活动吃一桌送一锅羊蝎子，海鲜蒸烤涮肉，要啥要啥。地址：良乡宜春里华冠超市2层，电话010-5274-0144。 大众集团全新行政级旗舰座驾飞鸟辉昂，现已辉煌问世，超长轴距创造完美驾乘，越级配置尽显奢华体验。即日起订购辉昂，尊享多重专属权益，更有辉昂专员全程贵宾服务，诚邀亲临展厅品鉴。引锋芒，自辉昂，飞鸟辉昂。上汽大众 凯威富雷辉昂专席6937-8663。 小刘，晚上安排客户去哪儿吃饭了？ 还是四季旺顺，高端大气上档次，有面子还不贵。地址：房山区长阳镇凯悦来温泉会议中心对面四季旺顺。订餐电话8035-6690。 好音乐959， 需要你在我身旁。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59先偷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

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 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OK， 这一时间感谢你的留守和陪伴哈，这里是仙偷客栈， 仙偷客栈今天又开门营业了哈。 嗯， 各位好，我是比小跳蝉稍微长得好看那么一点点的风四娘。 下次我要先说话，你总抢我话。 啊、你说， 我还没说完。 你说我让给你，咱俩重新来，重新演示一下。 那个，Hello， 大家好，我是比风四娘每一千倍、一万倍的赛貂蝉。 嗯。美的车间车爆胎的赛貂蝉。 我还有一句话还没说呢。 咋的了？说。 咱们的仙偷客栈呢，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 哎，冲你这一话，原谅你了，我就今天就不拿你开岔了哈。 好 了，各位好，这里仙偷客栈仍然在为您继续哈。今天仙偷客栈赛貂蝉哟呵不得了啊，请来了一个大咖级的嘉宾哈，那就是咱们大研屋重庆自助火锅的李总，欢迎李总。 谢谢二位美女，谢谢 李总好，还很腼腆哈，没有习惯咱们节目的这个氛围吗？ 这个风格吧，跟上次那做节目完全不同了吧？ 不一样了。 对， 但实际上我跟你讲啊，李总，今天啊，咱们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互动平台其实是异常的踊跃。哎，那因为今天大家也都知道送来了福利哈，是李总这边，李总是一个极品吃货。 我记得李总也说过，他是一个 厨师出身的， 对， 而且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哎， 我觉得一个厨师，而且是重庆人，那他对这个火锅一定会 特别是重庆火锅，哎，对，没错。那这时间咱先不说废话，来，先来公布一下我们的这个第一轮中奖的两位听众吧。 嗯， 好了，那我要公布喽。这位名字叫做古子言的听友，恭喜你！ Okay， 恭喜， 可以获得由这个大研屋重庆自助火锅给你提供的吃完饭之后打包带走的一份火锅底料。好拗口啊！这一份火锅底料呢是经过72小时熬制的，辣椒啊什么的，所有的材料都是从重庆精选的空运过来的，很牛逼哈，很了不得这个底料。接下来第二位中奖的听友是 WPF， 恭喜恭喜二位。掌声，来掌声。 恭喜 恭 喜。 好的，那这一时间可能很多听友哈对这个火锅底料是记住了，李总。哎，但是还是咱们这个名儿吧，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难记，拗口了。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叫大研屋呢？ 是这样的，就是我土生土长就是在重庆这边长大的。在我们老家呢，在读这个大研屋的话，其实不叫大研屋，叫大癌屋。 大癌屋。 对，大癌屋。在我们老家一个就是山村里边嘛，有一个山下边有一个岩洞。 山下面有岩洞，矮洞。 在过去的时候，对，在过去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地方很贫穷的时候，有一些村民他会到这个地方，就是把那个圈起来，在那个里边住啊，包括吃住都在这个里边。 就是在这个 岩洞里 面安家是吗？ 对，然后就成了，就我们就把，像我们在住的地方都叫屋嘛，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地方就取名叫大岩屋。在我们那个地方叫大癌屋，刚才我也说过。我突然有一天的那个突发奇想，就是能不能把这个家乡的这种风格的东西搬到北京来。再一个就是我们重庆最出名的就是火锅了。经过我们从这个请的这个师傅啊，各方面从重庆这边过来，包括我们的这个原料，这样的话相结合，然后在北京开了这么一家大研屋火锅店。以自助的方式吧，呈现给大家。 最原始的重庆风味是吧？ 对， 哎，其实这个名字就很有重庆特色了。李总是在重庆的巫山是吗？ 对，巫山小三峡那是我们的故乡 啊，小三峡嘉陵江边上。 对， 所以这个 原声提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哎， 没错， 昨天就这一句诗哈，我跟大家说，赛貂蝉百度了5分钟没百度出来， 我记差了。小时候学习好，没办法 呀，语文体育老师教的吧？ 数学老师。 师教的。 哎呀，好吧好吧，那这一时间哈，非常感谢您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也和大家介绍了大癌屋，也就是大盐屋哈、是重庆非常地道的一种，算是一个特色了。所以李总呢，也就把这个嘉陵江边上的大盐屋搬到了北京，给大家还原了一场这个重庆火锅的饕餮盛宴哈、那咱们的地址呢，大约是在房山的良乡的拱辰大街上，是吧？是在国泰大厦对面，也就是瑞城广场的五楼。哎，那这一时间呢，我们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哈、听众又等不及了，很多听友都在给我重复72小时，72小时，没错。咱们大盐屋火锅烧烤的、不是烧烤，大盐屋火锅的底料就是经过72小时熬制，而且所有的原料都是从重庆精选空运过来的。 对， 我跟大家说的还真的是蛮好吃的。那这一时间也是想和大家聊一聊哈，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啥来着？肖晨，我这忽然之间脑子不转了。 鲜偷客栈 啊，然后咱 鲜偷客栈， 咱今天答案是啥来着？ 自助火锅呀！ 啊，对，咱吃的是自助火锅。完了，它最出名的是什么来着？ 火锅底料啊， 底料是吗？ 底料，对，火锅底料。 啊，那 得像吗？ 像吗，李总？李总来跟我说火锅底料。 用四川话说吧， 可以， 火锅底料， 火锅底料。好了，这一时间哈，咱们赶紧打电话，前十名预约吃饭的听友，吃完饭之后呢，均可以打包一份这个经过72小时熬制的火锅底料一份，回家煮面条，这个涮点肉哈，拌个饭都可以，非常的好吃。咱们的电话号码呢，就是13121289966，13121289966，抓紧时间打电话哈。同时呢，咱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也在为您全线开通中，关注鲜偷客栈。咱们今天问题的答案是啥呢？你自己猜。问题呢就是大盐屋火锅最著名的特色，也是咱们主要的卖点是什么，也是咱们送给您打包带走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其实就俩字儿啦，顶呀。好了，那这一时间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抓紧鲜偷客栈微信公众账号上，我在等你哦。但 是爱共情的滋味，你的天灯都贴着你，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匈牙利，欧盟深根发达国家，气候宜人，经济发达，国际学校家长最优选择匈牙利国债移民，速度快，要求低，最快30天即可全家三代一步到位获绿卡。详情咨询400960116，400960116。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3周年店庆月，安阳伟业奥迪豪放送礼了！奥迪车主到店保养维修，即送年货大礼包，咸鸭蛋、茶饮料、东北大米、广东香肠，今年通通有。83790100，83790100。 24小时专业母婴团队，三甲医院全方位服务，初为人母第一站，金宝宝国际月子中心，地址涿州市医院5号楼10层，预订热线03126671588。 小刘，晚上安排客户去哪儿吃饭了？ 还是四季旺顺，高端大气上档次，有面子还不贵。地址：房山区长阳镇凯悦来温泉会议中心对面，四季旺顺。订餐电话：8035-6690。 年了，走亲访友，老太太烟酒专注烟酒28年，老太太烟酒成为烟酒行业的风向标，买烟买酒买礼品就到老太太烟酒连锁店，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老太太企业。 买车有试驾，餐厅有试吃，买衣服还有试穿，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 来呀、做广告也能尝试，试一试又不花钱。 好音乐959邀请你来试做广告，不怕没效果，就怕不敢试。详询电话和微信：13488662345，13488662345。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放弃，从此不再为他而美丽。不要鲜花，不想再受委屈。OK， 所以你背起行囊，逃到远方，开始要学着独立，试着重新更爱自己。有一天清晨醒来，发觉不能呼吸，于是又乖乖回到他怀里。这次你下决心牺牲自己。OK， 这一个美丽的美丽的笨女人，哦，她的故事发生在每个角落。不是死心塌地就有结局。OK， 这一个美丽的美丽的笨女人，哦，她的故事发生在每个角落里，她让我相信了自己的爱情不能和她一样软弱无力。 仙偷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 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 仙偷客栈开门喽。 OK， 这个时间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仙偷客栈，各位好，我是风四娘。 我是赛貂蝉。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美食界的，可以算是大咖了，正宗的重庆风味的火锅哈。其实李总刚才在节目当中你也给大家介绍过了，咱们这个为什么叫做大盐屋，也就是大矮屋，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锅底是真的很厉害啊，都是从重庆精选的原材料，然后回来经过72小时熬制，有又炒又熬又焖又炖的等等等等很多很多道工序哈。那其实想说一下哈，你光底料好了，但你食材不好没用啊，李总。 我们这边选用的这种自助的模式，那个呈现给大家，我们选用的这个就是食材也其实挺有讲究的。 咱这是有两个招牌是吧？ 对对对， 哎， 有一个就是吃这个重庆火锅，咱们都知道吃重庆火锅的话，肯定有必不可少的有一个鸭肠。 鸭肠， 就是在重庆人或者四川人吃火锅当中必少的，必不点就必须点的一道菜。所以我们这个鸭肠呢，也是从这个四川。 或者重庆这边，然后 也是 搞了一个供货商，然后运过来的，运到咱们这边来 的。也是从重庆空运过来的鸭肠。 对，然后吃的嘴里边，它不会说像别的这个鸭肠啊，吃绵软软的，说嚼不动啊。 嗯。 我们的鸭肠、 很脆， 很脆。 嗯。 包括昨天晚上二位美女也试吃了，是吧？ 嗯、 也能感受到。还有我们一个就是澳洲进口的肥牛， 嗯， 这个它怎么说呢？肥而不腻吧， 嗯、 就是、很瘦，很瘦。 嗯，这个肥牛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你看，因为基本上咱们吃火锅嘛、 嗯， 这个肉一下锅之后啊，时间稍微一长，它就 散 了，散 了， 哎、 碎了， 化了，碎了、 嗯， 都成沫了。 没错。 哎，但是这个澳洲肥牛，因为是进口的，是吧，李总？ 对对对对。 嗯，所以完全不会产生这种情况。你哪怕在锅里煮再长的时间，也可以是一整片非常完整的捞出来。 嗯。 再配上什么呢？想想哈。进口的澳洲肥牛，从经过72小时高汤熬出来的那个火锅的那底料里面一捞出来， 香油， 哎，然后再沾到这个重庆空运过来非常正宗的这个香油的这个小料里面， 说到香油， 一口进去， 这个， 哎呦喂， 就是我们这个香油啊，就是为了能够体现出我们重庆正宗重庆火锅这种。这个风味儿，所以说我们的这个香油都是从重庆那边运过来，运到北京来的，包括我们的选材就是，不会说像这个一桶一桶的装过来，都是在我们的那边基地，然后用易拉罐，就人均易拉罐，就一个易拉罐里面是装了60毫升，然后够一个人食用，打开，然后这样干净卫生，然后给那个从重庆运过来，所以说加上我们的蒜泥啊，我们的花生碎啊。这些一些小料，然后加进去，可以加上蚝油，这样加上我们的这个秘制香油，这样再吃咱们刚才所涮的这个肥牛，相当的可口，在这。 嗯，是吧？哎，饿了，今天还想吃。 昨晚没吃够呀， 我没事儿，一会儿下节目跟李总再去吃去。 真的说一下，那个底料真的是超好吃。 哎，所以呢，这一时间呢，哈，俩事儿。第一呢，要再给大家念叨电话，你赶紧打电话进去抢啊！今天前10名，咱们都有这个，都有福利送给你。还有一个事儿呢，咱们该公布第二轮的中奖听众了，对吧？ 对。 好，那先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电话哈，就是131-2128-9966，131-2128-9966。那么在这一时间呢，也推荐大家打电话去抢这个火锅底料哈，因为你想想，很多时候你吃完这个火锅呀，挺好吃的时候，真的特别想把这个底料打包带走，第二天回家再丢点白菜叶子涮一涮，丢点面条进去，哎呦，那味道真的绝了！72小时熬制出来的底料，我跟大家讲不是吹的。所以这一时间哈，我们因为公众账号上咱们抽取的名额有限，那大家非常踊跃的在互动，我也看到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但是这一时间哈，还是建议大家咱们打电话去抢一下这个名额，电话号码呢就是131-2128-9966，131-2128-9966，抓紧时间哈。好，我来公布一下我们第二轮互动的中奖名单，这位名字叫做 PUT，恭喜恭喜， 恭喜！ 第二位名字叫做蔡莲池，这位听友哈，恭喜， 恭喜， 哎，恭喜两位中奖听众。那么这一时间还有一位名字叫做 H， 哎，这头像这是个什么呀？彤彤是法斗吗？ 这是条狗，这是法牛还是英牛？还是 法牛？应该是个法牛哈，很可爱的，丑乖丑乖的一只小狗，叫 H 的一个姑娘，直接发来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就是精良生活广场，也就是房山的瑞城广场哈。看这上面就写着这个大盐屋自助火锅呢。所以这位听众李总，咱们能临时加送给这位听众一个互动名单吗？可以，没问题，是吧？ 好，没问题。 好，那我们临时加送给这位叫做 H 的听众，欢迎你。你现在正合适就在楼下呢，咱可以直接上楼去尝尝看。 对，尝一尝嘛。 好，这一时间我们的微信还在这个全线为您开通，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然后这个微信回复给我们问题的答案，哎，答案就是今天咱们互动送的礼品是什么，也就是大燕屋烧烤最突出最让你难忘的一个点是什么。当然了，这个时间哈，我们所有关注先偷客栈的公众朋友们进店都可以打88折，而且在8号之前，是吧？8号

钱口客栈， 钱口客栈， 钱口客栈， 钱口客栈，钱口客栈开张了。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 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OK， 这一时间我们的先头客栈呢还在继续哦。嗯，我是赛貂蝉。 嗯，又刁又难缠，车见车爆胎的赛貂蝉。 哎，你可会两句词儿了，一劲说呀，能不能换点新的？ 不能。 哎，让着你，让着你， 咋了？ 因为我们这有帅哥啊。哎呀， 所以你要保持形象， 保持我的淑女形象呀。 哎呦，我这忽然之间这骨头都酥了，李总骨头酥了没啊？ 有点 有点。你看今天听众还说了，昨天有一名中奖的听众啊，叫啥名我忘了，对不起哈，咱们的这个刷的已经刷到最末尾去了。这位听众说这个中奖了之后，他说我不要了，那送个貂蝉行吗？ 对，他是昨天中了两瓶那个桃 C 的那个桃罐头， 送罐头 说要送给赛貂蝉。 不是，人家不是要把罐头送给赛貂蝉，人家说那罐头不要了，他就是让把貂蝉当礼物送给他。 要貂蝉呀。 啊， 那你得问我们大掌柜同不同意了。 哎呀，也是哈，这貂蝉还有点用，起码这天天刷刷磨刀磨的吧。 什么叫有点用？用大用了。 你就那么一有那么点吧。 啊，好了好了，不跟你吵了。 好吧，那这个时间哈，我们来公布一下最后一位中奖的听友。哎，他的名字叫做，哎，叫做啥呀？是一个老虎头哈。每次我碰到这种这个单纯一个表情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读。哎，这个老虎头， 他这个，对，他这个头像还是蛮有意思的，是 两只猫模仿泰坦尼克号的动作哈。恭喜这一位听友，恭喜你获得了咱们由大岩屋重庆自助火锅送给你的打包带走的火锅底料一份。哎，大家可以先去尝一尝哈，好吃的话咱们就打包一份底料带走，没问题的。 对，说到这儿呢， 对，还要强调一下，咱们这个火锅底料不是谁去都能打包带走的哈。李总是不是据说厨师天天加班呢，这个火锅底料都不够的。 嗯，对，是这样的。所以说才给了一部分的名额，然后给到咱们959的听众。 嗯， 然后这个微信公众号平台互动的这些朋友才 还有打电话的。所以这也是昨天我和赛貂蝉非常努力的给大家争取来的。李总死活不送啊，我这火锅底料都不够呢。 确实是这样。 所以也是给大家争取来的哈，咱们去尝一尝看。好，那除了咱们微信互动账号的平台以外呢，我们哎，还有电话抢火锅底料的方式哈，电话号码呢就是131-2128-9966，131-2128-9966，正在全线为您开通中，赶紧拨打电话，前十名都有机会。 哎，说到这儿，我想到了。昨天哈，我和四娘去吃，不仅好吃，还有好玩的。 对，没错， 好看的。还有小孩玩的。 嗯哼， 应有尽有。无穷不有。 对，是。来，李总介绍一下。 是这样的，就是为了想打造一个，就是咱们一个品牌店。想让大家去过以后，还想第二次再去。所以我们从一进门开始就打造了很多，就是一些互动的环节。包括 互动的环节， 对，包括我们那个有带孩子的朋友去吃饭，我们也许去饭店会有一种困扰，就是说我在吃饭，孩子还得需要人看管， 孩子可能吃得快，一会儿就吃完了。 还拿一个儿童椅坐在旁边会很闹腾，大人吃不了。所以说我们在外边建了一个 儿童乐园， 20平米的一个地方。打造那个儿童乐园，就是孩子吃完东西以后可以送出来，我们这边有阿姨专人看管，给孩子在那玩。这样的话大人的话就可以舒心的可以吃饭了，享受这个吃饭，不用担心孩子跑掉了。 对，跑掉了。对， 然后在旁边的那个儿童城的旁边，那个旁边呢，我们还做了一些成人可以做的东西，比如说浏览一下网页啊，可以上上网， 有一个上网区域。 对，然后我们后期也就会上那个，比如说我们具有四川特色的擦皮鞋。 什么 免费擦皮鞋 哦，擦皮鞋 人工、 哦、 人工擦 特色的 人工擦，我们在去过我们四川或重庆的朋友都知道，我们这老家有一个特色就是擦皮鞋的这一项啊、在大街小巷都会有这种人背着一个小皮鞋箱子啊、我们后期还会想做更多的， 吃完饭还能擦擦鞋，好棒哎！ 包括美指甲呀、这些，我们后期都会跟上。 哦、 但是现在呢、我们把这块区域做成了一个就是我们的女士同志 上网的休闲区，还有、 女士，然后可以在这个地方吃完饭觉得会胀肚子还是怎么的，可以甩甩纸，然后甩纸机我们有四五台， 好贴心了。 然后可以跑步的这种东西，这些好玩的东西嘛、让大家一起玩一下，就是这个。 好贴心哈、吃完饭撑了、还可以甩甩纸。 在我们吃饭的这个同时吧、我们从这个四川请来了我们的这个变脸大师。就是、 变脸大师。 对，在这个变脸吧，相当于是我们这个 川剧， 对， 川剧的精华。 在我们这个，在我们是每天中午在十二点钟。每天中午十二点有演出、然后晚上的六点半有一次、然后七点半有一次、我们每天有三场演出，这都是可以免费看得到的。变脸什么小丑啊，还有我们四川的茶艺，这些都是 哇， 就是给观这个给这个 给食客们的享受， 给食客们的一顿享受吧， 听起来就好棒。 对，还有这个驻唱的一些这个歌手都会在这个地方表演。 好，那这个时间和大家重复一下哈，进门这个首先咱们这个精心熬制72小时的非常地道的原材料都是由重庆选的这个火锅锅底、哎，给您端上来。咱们涮着什么呢？比如说正宗的重庆的鸭肠， 对， 还有这个澳洲肥牛，当然还有很多的海鲜， 对， 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食材应有尽有。你涮着吃，你特别你像那个肥牛，从这个锅底里一捞出来的时候，再放到从重庆哈、空运过来的香油小料里面，这个香油一点也不腻。哎呦，一口下去那个味道哦，吃饱了之后呢，哎，边吃咱还可以边有表演， 对， 川剧的变脸可以欣赏、那吃饱了之后呢，还可以到门口上上网，然后站在甩纸机上甩甩纸，有孩子的呢还可以在儿童乐园玩一会儿哈。一个人咱们只需要今天只需要39吧，李总。 对，所以现在我们在活动在8号之前进店、我们享受89元的这个39的这个优惠活动、然后再送20代金券。 好，那这个时间也非常的感谢李总，同时今天还有15名的火锅底料打包带走的这个机会还要送给您，那么赶紧抓紧时间打电话131-2128-9966，看看你是不是还在前10名喽。131-2128-9966，咱们打一个试试哈。如果你仍然在前10名的话，用完餐之后精致熬72小时的火锅底料，你还可以打包带走一份。好了，那这一时间非常感谢您的留守和陪伴，这里是 仙 偷 客 栈。仙偷客栈马上要关门喽， 关门喽， 好吧，非常的不舍哈。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明天一块儿吃火锅去喽。拜拜， 锁定频率不能走开哦，继续会有好节目陪伴在路上的你。 拜 拜 拜拜 拜。 洒脱不会永远出现在你的天空，放轻松，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有时候，有时候，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寂寞。放轻松，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有时候，有时候。 五千年的自己。